好，我得七一聊，終於開始咗。其實我一開始就想講嘅嘢就係相機。 等等先， 唔係擁人入底。 等等先，我哋方木唔係玩 CG 嘅啫咩？ 擁人係 我得七一聊嘅好處就乜 Q 嘢可以講嘛？總任何敗家宅嘅嘢可以講噶嘛？ 你做乜鄭雲方木改邊啊？雖然方木唔見咗啫，冇咁啦。 係，噏唔噏得㗎啦？ 可能方木啲咧。 哦，前世就無謂講啦，係嘛？ 冇所謂啦。 咁啊，鳩好乜依咯？ 嗱，其實呢節目就為咗我哋千里夢，佢係特別開嘅呢集位。 Format B 啊，敗啊嘛， 敗家敗。 係唔係？成扎歐洲人喺度點笑我呢？ 我唔係歐洲人，講明先。 唔係歐洲人咯，純粹係啲敗家敗喺邊度啫嘛。 我仲係用緊部傻瓜機做噃。 我都係用。 我部機換唔到鏡㗎，我部機連 zoom 都唔識㗎。係 咯，我好佢少少，我部無反。 系咯，唔系可能 RB 用紧 Sony 部 RX 3咧， 咁我都仲有 一百啫嘛，都系。 咁我屋企仲有部Nikon F 二嘅飞行机 ，Nikon F 二 系咯， 飞行机咯， 我屋企都富士 film 飞行机嘅。 咁你想讲乜嘢？其实我系咯，我 嗱，其实又系净系要讲部 FM Two 啊， 即系点讲咧？啊，我想讲嗱，我介绍自己先啦，小直啊，系 天地望 RB 啊， 记得。 咁咧，其实我想讲太贵个买 嗱，好明显头先啊。小隻是冇理到色魔噶，色魔是不存在的 sorry， 唔係講應該咁講就係點解無啦啦去嗱？作為一個係最阿千年夢，你最遲一個落坑嘅。 唔好話落唔落坑先，好像到呢個 moment 喺呢一個 moment 就係呢個 moment 啦。千里好像學緊攝影啦， 係 其實已經是超級啦， 開始學。学就系嘅，佢初班即系乜乜会要学多班。 诶，唔系而家中班啊。 哦，差唔多。 啊，升咗班啊。 系咯，升翻啦。 三个月啫。 班主啦，系咯。 因为其实班好简单，入门其实应该讲就 是。你好似揾紧个恐怖分子组织学紧咯，有冇教郑菠萝啊？ 我仲谂住教同志生育添。 O K。 O K。 我想争取侍产假，同志侍产假。 哦。 O K。 多元成家。 系咯。 啊，唔系讲真即系。嗱，先唔好讲即系 千爷老板，我揾到支你卖嘅嘢啊， 得啦，得啦，继续。 我千二 M F 十一啫嘛， 知嘛，知嘛，你记住帮我套啊， 咩嚟嘅方砖炮嚟 嘅？呢支 R P G 嚟 嘅，唔系咁其实咧有一段时间咧，旺角一间相机铺咧系摆一支色马嗰支绿色嗰支火箭炮摆喺呢度嘅， 哦， 镇店之宝啊嘛， 系 Cam Two， Cam Two。 系啊，嗰支绿色火箭炮啊，系啊，镇店之宝而家， 嗰支2.804嚟嘅嗰嘢。 好演 二點八啦， 六海咪600mm演八喎。 係啊係啊，嗰啲鎮念之寶嚟嘅。嗱，而家咁就首先，你而家係上緊咩相機先？你而家手上嗰部係 我用緊 iPhone 咯， 係 iPhone， 我用 Set One 嘅 ，Xperia Set One。 哦， 係 咯。 嗱，你而家上嗱，你而家想用 Canon 啦。你想咩想問先？其實你而家最 我就點解你會上 Canon 先？因為 點解觀音咧？ 你明明之前試緊用 Nikon 嘅喎。 係咯。 唔係，再有四條友，小隻 RB。跟住阿傑特嘅色魔，跟住有兩個係用 Canon 嘅， 兩個 邊兩個啊？ 話阿喂阿色魔用過 Canon， 色魔轉咗會咯。 係咁啊，傑特又係 Canon 嘅， 轉去邊度啊？ 唔係咁有一樣， 喂傑特都算轉咗會咯。人哋而家傑特用 M 彎，用細嗰部噶嘛， 都係 Canon 都係 Canon， 但係唔同彎噶嘛。 係咁，但係有轉彎噶嘛嗰嚿嘢。 我拒絕過其他機種㗎，即係如果富士 X 八出第四代，我會買，可能會買。 喂 ，X 八唔係單反，唔係無反，冇得反㗎喎，冇得換鏡㗎喎 ，zoom 都 zoom 唔到㗎喎。 一講相機敗家，你唔好咁啦。 純粹用慣咗某個系統，所以冇轉介啫。 應講就係通常咧，啲網討論區啊，啲新仔問就係。我想我買咩牌子相機啊？我通常答案一句講完就係、是：你班 friend 用邊部牌子？用邊牌子多嘢就買個牌子。 嗱、啊，都係在座有兩個富士 嚇，但即係兩個聽講。 但富士係無反嘛？ 咪有反嘅 X 一X Pro 係咯，或者 X 都係無反嚟， 都係無反嚟啊 ！C 一咯，哇係 ，X 一嚟㗎， 喂無反都唔差㗎，其實 唔係富士有出過。單反嘅 幾年前啊 ，S 五號啊， 係啊，全傳奇名機而家部係，即係 你用咩機？你想買咩機先？你第一件事，你嘅用嘅方向啊，你係要 snapshot 啊，影慢蚊啊，影夜景啊，影人啊，影景嘅全部部機，個個牌子其實都唔同㗎。 唔係依個 買你講鏡頭啊， 唔係 你個用途啊， 嗱， 即係你個針對， 唔 係針對 咩？超嗱啊，例如入個超金呢個係典型唔係玩相機人嘅你 係啦，所以我頭先講嘅就係鏡頭有關咧。 唔係好簡單，你問點解身邊嘢？我會話係你身邊啲人用開邊系列做咩？就係借鏡頭方便啊嘛。好簡單，你當你身邊成班都 Canon 有你買部 Nikon 你想買，你想借鏡頭玩？ 喂，依、這個唔夠慘，買部 M43， 你一個用 M43， 其他人係全部 APS-C。 係啊，你冇你幫你冇幫到你，即係就係有問題。你話俾知，你部 Nikon D 三嚟嘅，我點幫你啊？ LB 呢邊嚟 ，give me five。 Yeah, 喂， 冇鏡點算咯？咪上富士借咯，俾錢租啫嘛。官方借鏡包 work， 冇錯， 係借三日，最多借三日。 唔係，同埋真嘅。今時今日新手，我反而覺得喂，真係買富士正。點解啊？唔使執相。 啱嘅。 你咁講。 富士直出啲上嚟。 富士直出 JPEG 可以靚過你執咗幾個鐘嘅鍋啊！ 哇， 係噶，富士嗱，依個真嘅。富士佢本身佢最大賣點就係佢嘅直出，佢因為佢做飛音效果，咪出啲相好靚嘅。 如果仲要連埋而家 S 係嗰個菲林 simulation。 是 真系黐线！ 我揾到啦，头先讲翻补充资料先。头先嗰碌火箭炮系200-500F2.8含定， 哇， 含定 去到最远都 系。都嗰句，你攞住佢咧，你肯定俾美军炸死梗，炸硬你。哇，嗰、那个恐怖分子攞住火箭炮炸得，嘥炮唔该。 嘥咩炮？直头空袭啦！ 香港人冇识买 showroom 噶， 有 冇买啲嘢啊？ 唔知啊啦，唔敢答你。 唔知，但呢排我想同阿 Sir 成日講咧，支51.8好正喎， 1.4， 51.8嗰啲新嗰支 Art 嗰支啊，51.8。 我嗰支係嗰支靚嘅嗰支，因為點解咧？我影結婚相嗰日，嗰條友係拎相機特登換嗰支出嚟影嘅，係特登見佢無啦啦換咗一支色碼就係嗰支咯。 但好重喎、啊，真係重。 要輕物玩富士機或者 Michael Four Third 咯，夠曬輕啦，連 body 都輕過啦，真係。 先講輕啊，先買依幾年嗱，依個啲比較太 過 敗家向嘅理論就唔講住啦。嗱，你問過嘅，你而家諗住目，你而家暫定目標啦，即係一開買時，你一刻你未買機嘅，你目標就係 Canon 嘅80D。 嚇，我諗住買 Nikon EOS 喎。 喂喂先，你谂住买 D80 定 80D 先？ 吓，我谂住 搞清楚。 Nikon EOS 80D。 OK。 OK， 系啊。 即系点啊？你 咪玩？ 你睇中国战争 嘅。呢个水抽，你睇下，咁唔记得咗呢个水噶啦，已经。 中国战争 太耐啦。 太耐呢个梗。 唔系，即系讲真嘅，我而家呢个 moment 系用紧D90 嘅，即系跟支 kit 镜101.5/105啫。 哦。咁就手换翻部上代 D80 咯。 系，即系其实而家。那支鏡是夠用的，因為我搭了支51.8呢基本上是 OK 的，但是其實 問題是 51.5和另一支是什麼 Nikon 那支 work 的 18.105/51.8、 哦、 是基本上夠用， 基本上 夠用，夠用的其實 不是，因為千二萬像素的面孔是接受的，現在問題是對焦系統過時，啲點啲點唔夠我用， 呢個冇計 啦。係啦，同埋另 最緊要問佢反應夠唔夠先，其實最緊要。 反應夠嘅， 你純粹點唔夠啫，其實 係。最大係 ISO， 因為係 ISO 去到800或以上咧，開始起渣㗎。 舊機啲高 ISO 真係麻麻嘅樣，老實 係啊，因為其實 呢一兩年啲 ISO 係。飛得好快啊！ 因為依兩年基本上1600都仲係用得下噶嘛，仲可以用得 下。 你去1600 都 還可以， 因為我走去睇翻人哋影嗰啲 sample 相。 1600還可以啊？係 咯。 Peter， 你部色魔你部 SE2 幾多 ISO 堪用話？ 去到2萬幾啊？ 唔會。 唔堪用同最大兩樣嘢㗎。 3200-3400 咯， 都唔算太貴。 即係我覺得係三。 唔係應該咁講，所謂堪，所謂。可接受 ISO 咧，純粹睇你對要求嘅啫。有啲人講，有啲人唔挑好挑剔嘅，唔想嘅，佢對個800可能已經開始講， 因為儘量我都唔想。 有啲人用先寫照用㗎， 我都行定200嘅，其實 我當年啊，60D 啊。我影咩演唱會啊？我開6400都唔影啦。而家你嗱你要著影要影到 啊嘛。咁你冇計，我哋全部都黑嘅話，係得嗰位光咁。你一定要開咁高咁 啊！咁你張相拎出嚟，你係要喺個 mon 睇啊，定細格睇啊，定係即係你整張？ 啊，超監，你真係未影過相啦。通常呢啲咁嘅電腦宅咧，瘋狂嘅咧，係文相噶嘛，100%都唔夠，想開150噶 ，you know？ 唔係，即係你。所以你需唔需要用咁？ 妖文相喎，200都嫌佢低啦。 唔係咁，同埋仲有一樣，其實仲有一樣嘢嘅，高ISO有好處嘅。咁你影完出嚟唔使再另外加油畫 filter 啊嘛。 係呢個故事問題啊！ 本身已經 係 咁樣。 呢個好多，呢個咧就係好多年前，我喺日本就買部想買部啲傻瓜機，嗰時未玩相機嘅。咁嗰時問以前阿楊伯問佢。喂，我買俾佢話富士啦，咁佢滿意嘅， 嗰部傻瓜機。但係富士最大問題就係佢嗰種除螺絲，一隻叫油畫式除螺絲。 喂，先幾時先？幾耐之前先？ 十年前啦。 十年前咧，佢嗰粒絲模式咧八邊形㗎。係 啊，最好 嗰粒嘢好大鑊係咩事呢個色温好易錯啊。所以係好賴嘅，因為點解佢六八邊形中間夾四方形，所以你係唔知道你想點嘅嗰嚿嘢。係 啊，但係而家冇咗件事，黑歷史啊。OK， 其實 嗰時咪咁樣嗰部機係好嘅，但係。佢嗰種除螺絲風格就係好柔滑咁，所以放如果你一高螺絲嘅話咧，遠睇唔覺，但係咧一百 percent 嘅話咧，你發現到點解咁柔滑 feel 嘅，咁藝術風格嘅， 好正啦！ 係啊，依樣嘢咧，Canon 佢相 Canon 呢個咧冇做得咁絕，但相嚟講咧， 大氣罩 要自己執咯， 但係冇氣罩， 或者後嘢自己執咯，要執就螺絲咯。不過依家執螺絲都係自己手做㗎啦，依啲嘢應該我就嗱咁講。通常咧，阿超今日講到所謂用咩例外咧？整題材一樣嘢就唔係睇相機嘅，係睇鏡頭嘅啫。 係啦，所以話咩頭頭先話咩人像風景啊，影乜？ 唔使睇鏡頭。 我仲係波啲，我係狂操啲。 波啲冇噶，波啲純粹係咩啊？你中意咩牌子？你身邊用啲飛用咩牌子？用嗰牌子搞掂。 咁你鏡唔一定要用翻原廠，你可以同副廠噶嘛？ 唔係知啊，招佢問題嘅依個。 阿職爺，你同你自己講㗎。係 咯。 係得你先係咁啫嘛。 嗯。 咩意思？ 啊，富士都係嘅，其實咁係得呢兩間啫，其中一間大把副廠任揀。 係啦。 仲要啲副廠唔差噶， 佢交 唔係我唔係我話我唔係話副廠勁，我勁過原廠。 副廠係好， 但係問題係你被逼要用原廠嘛？ 你 唔多副廠揀啫嘛？ 咁係 啊， 咁 我 Olympus 所以揀 Panasonic 噶嘛？ 係。 但係你老實呢個都係事實嚟嘅。Apple Fit 個鏡頭個選擇真係少好多。 喂，但係你加個接環之後可以通天下噶 咯。問 你，你加接環咯， 加接環啊嘛，你要。 加咯。 唔係，你肯定你要喺一部咁乸細個 model， 你要做 manual focus。 得噶，扭，唔係咁佢 好攰咯， 嗱有要放檔， 呢番打都辛苦嘅，其實都 你扭唔係， 但係佢可唔可以做到 我諗富士會好少少，富士起碼佢可以模擬翻個列像俾你冚，其他廠我暫時我唔熟啊，富士 得㗎，我用富士，我用緊富士。 鵪仔我唔知啦，鵪仔有冇咁嘅 function？ 因為富士特登好心機去做嘅，總之你俾佢知咩招佢咧，佢係模擬列像翻俾你睇，你知自己對到邊度邊一度位嘅。但係你話暗仔有冇咧？我唔敢答你。但問題諗下，二點零本身個飛唔係大，你仲要咁樣做 manual fold 咧，你其實好容易錯。 哦， 雖然話好彩就你喺 mon 望，你錯咗你即刻知。但問題錯咗你又影過，你都係。 喂，但係而家仲有 converter 對應到 auto focus 咩？ 唔多嘅，好少都係。 因為問題就 我知色碼同埋色碼有幫 Sony。 因為問題佢唔係在於技術問題， 佢喺色碼直接出俾 Sony 掹嗰個就得。但你求其揾支色碼轉個轉掹擺翻落 Sony 都唔得。 Okay. 暫時最犀利係邊間咧？我唔記得邊一間係可以做到 Sony Alpha 吉落 Canon 係做到 Auto Focus， 但唔係支支鏡得，係啦。 Mm-hmm. 因為佢唔開放啊，佢唔開放授權嘅話，你就 唔係 做 好簡單。你有人講你自己 jailbreak 嘅，有咩事佢唔負責。佢唔、 啊、 阻你用，你支鏡燒咗俾你知道吉過嘅，唔好意思，唔保完。 係咯。佢唔開放你，佢唔開放授權。 個責問題。 相比講，你話 Canon 呢款佢一開放嘅話咧，你容易揾副廠鏡啊嘛。最簡單就係 同埋真嘅，仲有一樣嘢，富士有好處，或者Olympus 某啲機都係嘅，即係相比起啲Nikon同Canon個文青味比較重啊，知唔知啊？ 哦，係 係啊， 真係唔係，但係你 Canon 同Nikon 你做唔係呢種 design 嚟嘅喎， 因為你富士就大部分 你係有嘅。你有一部 Nikon DF 你可以揀嘅， 都係古董，唔係咁係古董 ，OK。 no D F， 唔 係因為 嗰唔係仲係古董樣， 係因為純粹部機舊曬， 扮古董啫嘛， 古董啦，一樣真係，即係又係跟風玩復古啫嘛，其實。 咁啊，超好噶，已經飛飲機。 哇！咁你睇你要求咯。咁你如果你無反嘅話，唔係恐怖， 串啲玩好冇，或者我冇先係 D K 嗰只。 係。 哇！嗰只啊， 個平取鏡， 嗰只跟住蛇腹鏡。 咁不如你走去買翻 Top Gun 啦，好冇？ 喂，不如听你讲下，喂，讲咗咁多原厂讲色，唔系，不如讲下腾龙嚟。 嗱，三主要即系话副厂三间副厂镜啦，三大副厂镜啦。 色码腾龙跟住咧 ，Tokyo 咯 ，Tokyo 系讲腾龙先。 我以为你想讲 Sam 乜 Q 啫， 我 觉得。Sam 识 唔 识 佢？ 唔系 声， 唔系 声， 声。 嗰间 声 唔知咩名，我叫 Sam 三唔知乜。三洋，嗰韩国噶嘛？嗱，腾龙先。 龙仔咧。天涯鏡皇帝嚟嘅，佢出於天涯鏡真係掂嘅。天涯鏡長炮佢係得嘅，佢支USD AM6 咧，即係73-200，2000+蚊，或者係收貨嘅， 係第日平靚鏡嘅。我知嗰碌應該係叫色碼喎， 唔 係騰龍阿七有 色碼支73-800出名，在咩啊？ 当你冲破你的心理关口，佢就会变成一支 Marco 镜咯。 哦，嗰啲我都有，不过唔得，嗰啲冇，因 为嗰只唔好平啊， 1500蚊， 系咯。 佢重点系咩啊？佢有个掣俾你拍照佢嘅， 系啊。 当你有信心地拍住 Marco 个掣，夹硬扭多个150，你听到咔一声，跟住你突破滑点，支镜就会变咗支 Marco 镜噶啦。 因为问题就系支镜系冇防守阵嘅，即系话如果你冇脚脚架，你脚架心脚架唔够实正嘅话，咪玩。 快门300以上咪得咯。 唔系，我可以答过你，唔系噶，唔关事。我答过一样嘢，我试过女嗰部5D影，系开到落 F8都黑角噶，唔使谂噶啦。但系个问题咩咧？攞嚟影 Macro 系 work 嘅300， 系 work 嘅成支镜，你系唔使谂嘅。但系只不过就系你要冲破你嘅心理关口。 我 破你的江湖，你就可以出街玩。 我有一支镜，即系二手嘅，系二手买。因为嗰啲呢咁嘅镜咧，卖二手真系几百岁，因为二手。 系 喂，咁新镜都系1500，二手嘅相机都几 多岁啊？ 佢话 几 多去到300？ 唔系真嘅啦。 佢话几多去到几多？好意思。 腾龙咧？ 七十三百 F4 A P O 镜嘅 A P O 镜片嘅。 而家改咗啦，直情就咁叫 D G Marco 算啦。 嗱，喂，但系有人讲过，有人讲过呢支镜好似电钻咁嘅喎。 啊 ，yes， 系啊 ，yes，you are 即系冇问题噶，即系嗰句咁嘅价钱，你想要求啲咩？ 星后 一千有集，二手一千有集，继续想点啊？ 你谂下，你买架跑车买到几千，买到百几万买架法拉利，你都系要听副偈啫。 系 1500有咁嘅享受，你想点啊？嗱， 阿家杰特讲翻， 你而家 download 条 MP3 听算啦。 如果你 系 唔打算换镜，甚至一镜走天涯嘅话咧？腾龙啦，腾龙啲千叶镜咧系得嘅。 但系佢掹系咩掹嚟嘅？唔好意思， 想问 下。 吓 咩掹？通常都系咧康同 Canon 噶。 Canon、Sony、Pentax。 同埋咧，腾龙嘅防守阵系统咧系出名好嘅。我知 US， 我头先讲嗰支七十三百防守性嗰支俗称 USD 镜咧，佢我当时喺日本，我喺日本试镜，一揿咧系成个都定咗喺度嘅。我谂哇正，佢防守阵一流，四级防守阵系一流嘅，系防守阵效果。 你玩过支70-200未啊？你发觉原来你的手震得好劲噶，一揿咗个防守震，你真系哇！ 系咪70-200 ？Yes， 第一代咯。哇，嗰碌嘢都一句，你唔使多噶，你斗住一阵得噶啦。你要追住嗰样嘢，你就知道咩追击手系咩感觉咯。你完全明白。 我得嘅嗰 支Canon 原厂嗰支70-200啦，色码啦，咁同埋腾龙，你推介边支啊？ 未影过腾龙，未影过色码。 完啦，冇嘢。 Canon 白镜系出名嘅， 贵。好贵 ！你唔好拗佢，支70-200系吹涨地嗰条 curve 系。 你明唔明？识唔识我心口谂紧贵咩？唔觉啊！ 唔系，你明白？佢嗰支镜，你简单讲就系你俾你点讲咧？你即嗱咁讲嘅，你玩相机卖2万咧，嗰度买成对相叫合理价嘅，即咁样讲啊？ 合理价 系啊！即明白？ 对师傅嚟 讲，你分清楚。 识摩教声你， 唔系啊！ 玩相机咧，冇话贵唔贵，只系讲值唔值嘅啫。 合理啊！ 呢个正常。 一佢讲真，佢个价合唔合理，同你负唔负担系两样嘢。分开先，分开先。 头盔， 金句。嗱，戴头盔先。 头盔， 嗱，金句。 你谂下一样嘢。佢嗰支鏡誇張到咩咧？200係講明人哋 DPU 試完咧，支鏡黐線一路，總之成張嘢冇乜點變形。嗰、那個 craft 由70-200嗰度全段靚。你有講咩？ 第一代定第二代？ 第二代嗰支買20000，而家16000，你冇拗。 我係咪定價16000啫？ 你咁講 ，Canon 用一啲最老土嘅敗家講嘅就係、是、有賣貴冇賣錯。 啊，係。 咁平少少，70-200 F4 冇 IS 嗰支， 冇 IS 嗰支就算啦， 冇 IS 嗰支 冇谂噶。记住，嗱，好老实嘅 F4 咧系绝对用一个嘅，唔好迷信2.8。 点解？我想听下。 因为贵好多，唔系因为大家急高，贵好多嘅。 好简单嘅啫，你我问一样嘢，你咁谂就得噶啦。假设同你讲有朝一日，哇，70-200唔够远，你会买支300翻嚟？ 啊哈。 我系买个真距镜， 唔好意思 ，F4 落到5.6有机会你对唔到焦。如果你买乘二 ，OK， 你只要买4.0，你200-200你买个乘二都系5.6，啱啱仲对到焦。你如果唔系就唔该买一仔啦， 一仔 就冇问题，一仔到 F8 都对到。 嗯， 系啊，所以 Alpha 其实逼到去两间厂好头痕噶。 嗱，如果你话长炮，即系讲其他长炮咧，即系白就系大白啦。 大白，大白咪100-300， 打雀就梗系用 Micro Four Third 啦，系嘛？如果打雀嘅话， 唔系 ABS 都得 ABS 因為佢 但係 Microphone 嘅誠意喎，你記住。 係啊， 個問題係嗱，當然啦，我真係唔敢答你個對焦係點。問題係始終中間牽涉好多咩，唔係齋對焦快唔快，估焦啊，直情係啲有啲機係全部同你估嘅，要因為點解佢唔知係著點飛噶嘛？而家係估得準唔準？一 Canon 的 Nikon 就 proof 咗啊，佢兩間廠佢做呢樣嘢估係估得好準嘅 ，Sony 都 OK。 Okay. 你 Om 仔做唔做到啊？富士做唔到嘅，我知道。佢做成 Even 加 Mo 咧係好啲。但是未拍得上去一仔的、那個 level 嘅， 呢樣嘢 暗仔我真的不敢答你。 呢樣嘢真係佢係掂嘅，始終佢呢老牌，呢兩間老牌， 因為兩間老即係兩大老牌以外，你話要玩追焦耍家嘅係已經 唔係點 咗嘅變刀頭咯。 唔係點解佢本 身 Sony 咯， 係啦， 咪即 Sony 咯， 唔係點解佢每次奧運啊、世界盃啊，佢即刻攞新相機出嚟 show 嘅就係、是。佢喺做依影依嘢方面，佢專家嚟嘅呢兩間廠。 即係咩咯？快門優先同埋對焦係咯。 最焦喎、啊。即係關鍵，你 即係追焦啊！ 嚇 係 啊！ 連續對焦，即係嗱，影賽車啊，影足球啊，影拍影拍奧運啊，大公尺嗰啲，你部相機追焦落嚟弱嘅話，弱少少都唔掂啊！所以係好，唔係點解佢得受身相機？ 如果影嗰啲嚟跳舞嗰啲，咪一流咯！嗰啲咪即係唱緊多個跳舞。 所以而家咧，好海口話寫包單㗎，五千八科已經喺悉尼，而家喺你內陸㗎。 唔出佢啊！ 我 仲試緊機啦， 我仲係出一 D X Mark Two 添。 係啊，所以其實頭先 出咗啦，佢今次 唔係我仲係你出添。 所以咧，其實頭先連入個超監講嘢係啱。究竟你部個手機係影乜嘢？ 唔 係影靜態嘢。 呢個係純粹係拍。 算啦，咁咧咁講，我諗啊，千里呢個 moment 要影嘅嘢咧，未去到 critical 應該我相信。你唔想唔係諗諗住走去引 F 一靜態分 V I E 啊？ 哦，唔係，係巴斯維啫。 唔係八十 D 係得㗎啦，八十 D 係一個巴斯維，冇巴斯維 嘅。因 為巴斯維唔係你咩，小鄭？ 係強啲嘅，至少要幫人單反追焦能咧係好係好嘅，尤其是 Canon 八十 D 影，因為八十 D 嘅好處就係 APS-C 咧係內建成 1.6 嘅，即係話如果你300mm 嘅話就480mm， 拉住一流。 但唔係喎，富士都係 APS-C 嘅啫喎，其實所以都係咁整出嚟嘅啫。 可惜佢炮佢冇 2.8， 你冇得爭佢，明白？即係你唔可以一個好便宜方，即係你諗，你話係喎，喂，唔係喎，2.8好貴。但好簡單一樣嘢，當你要買一支300同埋買一支72.8 F4 咧，你加翻兩條數，其實你係買一支2.8再加個增強，你會實際啲㗎。用起上嚟你方便，你諗下，你個爭佢，你扭落去啫嘛，就咁，咁你扭死佢就係噶啦，成全你冇問題噶。 即係我以前咁樣，我之前嗰部60D， 我拆支300，即係變480，基本上影像會完全冇問題，咁樣啫嘛。呢個就長炮啦。應該講嗱，騰龍就騰龍咧，如果你買天涯鏡或者長炮咧，騰龍係值得嘅。星馬咧，如果你買 A 字頭鏡咧。 唔係，佢 A 系列啦， 佢 A 系列啦 ，A 鏡啦，直升 A 鏡啦， 係 絕對值得嘅。我亦都強烈建議你買。 但係同你講，嗰支 A 鏡貴過原廠嘅，所以你安心啦。 唔會貴。 貴過佢支51.4五千幾啊 ，Canon 支51.4已經2600咋。 咁點同咧 ？Canon 因為 Canon 咁支四平鏡嚟㗎嘛，但係問題就係 從段計，你冇你咁唔同調好難。因為 Canon 最大嗰支1.2，最靚嗰支1.0絕咗種㗎啦，你買唔翻㗎啦。 唔係只係0.95咩？好耐之前。 唔係嗰支冇， 嗰支 manual four 嘅，你唔好咁啦，對到個鼻隻眼蒙啦，你唔好咁啦。 唔係嗱，因為1.4嗰支我有嘅嗰支鏡。 哇！你供需咁大嘅， 我買成6000多蚊。 好嘢， 而家唔使啦。 但係佢依家我買新出啊嘛。 唔係你講色碼定 Canon 先？ 色碼50A 啊。哦。嗰支鏡好撚靚。 唔係嗰支好簡單啫，啲票攞嚟劈咩？攞嚟劈 size， 直劈 size 噶，劈得起嘅係大家好似爭。 咁都係劈金閃嘅 size 啫，冇咁啦。 你唔好理，總之係劈貴嗰隻 size 啦。賽斯 Optus 咯，譬如賽斯 Optus 嗰只咯。 唔應該 Optus 啊 ，Optus 係啦，唔係有隻 Optus 有啲奇怪 ，Optus 係啦。 Optus 啊，因為嗰支鏡當初就俾我話鏡王同鏡王劈，佢鏡王八成，所以帶住嗰支鏡王三皮幾嘢，大佬而家嗰支6000蚊。問題就係、是、一嗰支鏡咧係重到阿媽都唔認得嘅，雖然好細支。第二就係、是定焦鏡要唔用得慣先？定焦鏡我其實一般嚟講咧，我係見人學影相咧，係用定焦鏡嘅。 但係阿 Sir 唔係咁講嘅喎， 傻啊！嘅定焦鏡啦，學定焦 鏡。唔係，你分清楚先。你係學影相定係影嘢？因為倒翻轉嘅，佢角度就咩啊？你應該係諗辦法去構一張圖，即係傑特個 style 就係你諗辦法去用構圖去影到你要嘅嘢。係 咯。 但係你阿 Sir 個角度更得。如果譬如你講你出 job 嘅就一定係用變焦鏡，點解？我影到啫嘛。 係啊。 我影完翻去再裁啦，因為你影都影唔到，你講咩都冇用。 系啊， 即 系 性质有啲唔同。 你宁可影咗， 我帮我自己 check 影嘢咧，我唔理噶，我一定24-70 塔住，我啊影噶，我唔乸理佢靓唔靓，影到嘅我要影到。 即係等新聞啫嘛。你點解叫點解過咗年？ 你係要交貨， 係啦， 淨係自己玩 工作性質同埋你即係 你買傑特嚟，如果出相嘅，你如果你真係你係要佢係交功課嘅，你講真一定係急變招點講？你喂你考考。哇！五十，我當你有支，我當你有支二百二點八，你 玩咩啊？ 一出嚟，哇！咔嚓，影完，哎呀，近喎，換鏡先，你三個波點都唔掂啦。 我 所以最理想嘅其實係由近變由近到遠，即係 一年變咗變 咗。 明白。所以解緊就係話，所以理解一件事要分翻開先。你學影相係應該用定焦學，點解咧？你應該諗。即係我，因你會想呢件事，你去影呢樣嘢，你會諗我想影咩嘢，我會諗我點構圖。 係啦。 喂，頂你個肺！你影咪影風景，你吉支一百落去做乜嘢啫？唔係唔得啊，可以用㗎。嗯。你喺大峽谷，你影落影佢都係遠大笛嘅冇問題。 但個意義喺邊度咧？ 但問題你諗下，喂唔係喎，我影咪假設我想去函館山影夜景，我去香港山影夜景，你唔會攞一百㗎嘛？咁根本上，所以點解你用定咗？你應該諗我攞支24，我可以影到啲咩？ 咁樣咯，最基本嘅35去學咗先，即係基本即係最基本。 呢個就係我當初學影相時咧，係 啦， 我就係要攞住富士 X 135定焦，到而家 啊35焦最好過嚟 到我而家我部 M 三咧都係35定焦， 即 係 35或者50咯。 唔係睇你點，要成就一定係以35，唔成就50， 即係用翻 M 三個計法咪。 唔係嗱。一般嚟講，教攝影 唔係，但係因為X100就係同一成咗三五咯， 係同一三五，即係我三五咩？我唔計你成，純粹係講三五。 即係最終 三五，總之實際即係實際焦距計啦。 但係實際焦距就35同50都 OK 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 老派 定焦鏡入門嚟計， 老派50 係啦， 新一派就30。50mm 係人 單眼 嘅， 單隻眼單一眼嘅， 係啦，冇錯啦。 三十五 係我基本視覺啊嘛，即係最 但三十五個構，但三十五就個構圖比較彈性啲咯，真係。 但三十五咧， 係啊，即係你拉屈，你用 Y 又得，你做集中。 所以咧，我係絕對建議買一支等焦嘅35mm，即係話你28mm 或者諸如此類，插落鏡頭度練，總之係長期多。你練自攝影眼。即係嗰陣時你 搞咁多嘢做咩啫？冇咩失敗算啦。 話俾我拆開少少講，其實我覺得40都難用，你唔好話三十。 差 唔多 有機會， 即係你要攞 Y 構圖，其實40係係好慢，即係我講嘅。 唔好意思，40係標準，唔算 Y 嘅其實。 係咯 ，Y 就低過28嘅， 就係話咯， 28打下先叫 Y 啊嘛。 因為而家所有相，而家一般如果相機嘅呢手機鏡頭咧，其實都殺40mm。 唔係， 其實好尷尬 嘅。簡單講，近呢一年買啦，平均28打下，最多都係28嘅啫。 哦，咁啊， 得嘅 啫。iPhone 用35， 越嚟越歪。 唔係28，廿幾嘅 iPhone。 但係歪冇意思，睇下俾魚眼嘅變形咪。 唔係歪 人，唔係歪精彩先。歪同魚眼係冇瓜葛嘅。 係啦， 色碼有支12 full frame 用嘅，我影過。我係真係耷低頭，我影到，我仲要唔係攞部1.0機，攞部1.3機。 冇曲拗拗嘅喎。 冇曲，啲線直到黐咗線，個天花板嗰條直線係直不甩嘅。但係咧，側邊啲嘢變咗形啦。你幻想就係咩咧？當你個人正喺鏡頭正中間，係一塊正常嘅面啦。係 啊。 佢側邊咧，你塊面，你簡單講就係點咧？執住你自己左上左下拉上去，係咁樣嘅。即係塊面，我見過係咁樣嘅。跟住佢係冇變形，但係裡面啲嘢變曬形咯。即係你明白個問題？啲線係直噶。但個問題就係話，你如果影係影風景啊，冇問題喎。 當然唔好攞嚟影人啦，或者影物件啦。 唔係有人，我見過上網有輯相，就係攞支16-20攞支 Y 嘅影人，但個人一定 keep 住中間。 系啊， 同埋影咩咧？長腿姐姐就係用呢啲影出嚟噶啦， 即 係 索 直拉影， 唔一定。總之姐姐直腳一定要喺四個角球球嘅一邊叉出嚟，咁你仲要好長噶啦。 做嗰個咩啫？perspective 先嘛，嗰個叫做咩視覺 perspective。 最緊要係變形係好定係壞，係睇你構圖。 即係點講咧？動畫成日用嘅揸劍嗰個構圖啊！ 哦， 新馬士嘅構圖啊嘛，你明唔明啊？ 新馬士 冇錯， 大張啊！ 大張公司 冇錯，揸劍公司 大張噶，大張出道前已經有呢張構圖噶啦，唔好咁啦。 嗱，一般講嗱，可以上頭先講啦，就定焦咧，有一樣嘢就係訓練自己識個構圖。同另一樣嘢重點啦，就係其實咧冇限制咩鏡頭係影咩相嘅，即係有啲人即係關就係 咩祈禱。 邊個話俾你知100mm 好鏡，淨係攞嚟影咩好嘢㗎？你風景唔得咁樣， 你唔可以冒住生命危險影人像㗎。 嗯， 我絕對你可以冒住生命危險影人像。 冒住生命危險， 影唔到攞 Marco 鏡影人像唔得 嘅咩？你諗下先啦 ，Marco 鏡本身嘅 design 嘅特點係咩啊？佢因為都可以捕捉啲好細微嘅嘢，所以佢嘅鋭利度係超高嘅。 公稱都變咗，即係 咁簡單嚟講，但係你當咩咧？超超超超超公稱影人喎。 係啊， 我咁啊，我打支燈我 油化啲、 啊，都冇用噶，除非你白光。 O K， 咁白光两样嘢啦，即系你好简单啫，影完你就明噶啦。嗰次个咧攞嚟影只猫咧，系逐条毛数得到嘅， 好 数 毛， 几好嘅，我数毛。 咁你谂下，即系 sharp。 嗱，个密集恐惧症有冇出咗嚟？ 吓、啊， 个密集恐惧症有冇出咗嚟？ 咁啊冇啊。 咁啊，喂，讲个有咩平价 Marco 啊？先讲个主红圈5000蚊，唔系啊，六千蚊嘅咋，系咁上 下。咩啊？头先 Michael 镜头相对平， 头先讲嗰啲千蚊嗰支咪系咯，平价 我知冇啦，冇买佢。 喂，我唔好，我影件玩具 kill 老乸咁远影啊？ 唔系咁，唔系。 其实100你影件玩具， 其实都冇。 你系睇下影咩啦？你影件。你影支惨上下大碌嘅玩具咧，你都要企到老远噶啦，100嘅话。 系啦，冇错。 苏菲，我记住我讲紧，你用个 ABS-C 就 仲要， 你再远啲咧。诶、哎， 喂，咁系咁噶啦，即系你要攞啲咁嘢咁样玩嘢嘅话。 唔系呢个，所以佢即系呢样嘢睇影咩？因为咁佢攞呢样嘢 埋攞 影玩具。 你唔好，你记住，即系你如果你讲紧，譬如我，因为我谂到你可能讲紧第时会用嘅情景啦，譬如有啲玩具展咁有个箱笠住佢，你要影。其实你普通一般，一般 send 得 送。阿老板系谂紧咧，佢买完部机咧，会翻去佢自己个仓度咧，掘翻啲宝物出嚟影相流。 唔系咁冇用咁 紧，直情都系影流啦。 所以因为讲一百 M 点解佢咁长啫？打著打永軍松影花啲啊嘛，你冇可能整，你打永軍松可能變成赤遠嘅，你冇走埋去影軍松打 一百嘅話，你都打唔到雀嘅， 點打？唔係走，因為 打雀，即係雀， 即係佢除非只雀死咗啦，如果唔係，佢冇理由標你 唔係老而家好興啲龍友嗰啲龍友咧。攞黐雀膠黐住只雀嚟影噶嘛，點整都得啦。 唔係喎，啲又打咗，其實我覺得300都未必夠嘅，其實。 打咗 唔係佢嗰啲點解300夠？300加 crop 啊嘛，仲埋落2.0啊嘛，所以點解話嗰啲鏡嗰啲 design 定係要靚？因為佢仲要你攞1.4落2.0。 我真係 can 我 啲。你600你攞唔到出街㗎，大佬8 kilo 9 kilo 你孭曬衫，你啲咩啊？ 見識過去過嗰地方，周圍都係白金 嘅。你咪600嗰啲唔係攞出街，嗰啲真係要扮 sniper 擺定定。射埋去啦！ 譬如運動場或者影足球嘅入龍門嗰剎那，你點影啫？你見有啲係直情係喺個點講，即係好似喺敵對龍門影個地面噶嘛？你唔攞支600+2.0，你點影啊？ 冇錯，我見到個。 你見到頂入球嗰剎那，喺明明個龍門係正正擺喺前面噶嘛？心諗你一定係另一邊底線影過去噶啦，你點影啊？咪攞個2.0懟出去咯。 係啊，硬拉咯。 我600+2.8唔係好貴。 唔係我2.8，600F4。 600F4唔係好貴 嘅。如果600+2.8 就好勁 啦，係啊。 两睇啦，即系点样讲啊？即系我唔知系咪个迷信嚟嘅，即系觉得大光圈就即系 唔系大光圈系迷信嚟嘅。嗱，仲有超广角镜，即系16，即系嗱，唔好十以下唔好讲啊。即系话我而家用等， 唔系超广角镜其实唔系16，22打效已经超 广 角， 唔 系即系咁嗰阵，即系16:3，我而家等效等下超佢啊，唔系讲数字啊，等下超佢16:35咧， 后边嗰部6.45嚟噶。 系得，繼續。 就算16:35呢個劇咧，其實差唔多佢咧係萬水萬能鏡，因為由超廣角到到標準，到到標準差唔多咩咧都用得著嘅。所以實如果你話作為跟你想買支標準買支叫根基鏡嘅話咧，16:35其實夠用嘅。我自己去旅行咧，基本上90%都用呢鏡。 當然啦，其實你去旅行多數都係影風景，你35都夠啦。 35，16:35，一16以下咧。其實好難掌握嘅， 我會用支 16以下要攞嚟做特寫，你要攞個誇張感啫。 我睇緊，但係好難用嗱控制位。 其實你 唔係影夠大下咯， 你24都好夠嘅，其實 就好中意噶，揾啲20打下嗰啲 咯。係時候到阿直爺升先啦，影建築物梗係用移軸鏡噶啦， 又係喎。 移軸鏡好少啫，其實即係選擇 Lens Baby 啊 ，Lens Baby 已經係一支移軸嚟㗎啦， 係啦，平平地粗粗啲玩。都咁唔好用咩咁 cheap。 Lens Baby 未必平嘅嘛，俾你聽。 係，跟住買原廠 Canon 移軸鏡㗎啦，90mm。雖然手動對焦比較麻煩啲，但係正嘅而家。 嗰支嘅錢好似1萬多唔知。 咪1萬幾咯？ 萬松咯，好似。 平好平啫嘛，以 Canon 嚟講。 係咯， 都未去到 Canon。 用 Canon 嚟講 啊。Canon 唔算貴，超市。 咁好啦，咁知你咁最後就咩想？再 揾到你要嘅嘢喎，聽講1200.5.6喎， 係，唔係大陸嗰支1200嘅，嗰支唔知幾多嘅，2000+蚊啫嘛。 哦，嗰支反光鏡啊， 反光鏡， 波波鏡，波波鏡啦， 嗰支真係成支望遠鏡咁啊，窄身啲嘅，你上 Pass.com 睇1000mm 嗰支唔係好貴。 你對埋焦喎， 嗬， 你扭对焦嗰刹那，你个焦，你个 focus 唔知去边？诶，你缩晒喺翻度，一倒咗落去，咦，唔见咗嘅有。 唔系嗱，讲埋最后一样嘢，好似大家谂系冇千年， 真系最后咯。 唔知啊，嗱，收佢 啊，讲埋最后你讲。 模型，佢收集啲 figure 嗰啲，咁唔多唔少打灯都要用，都要做噶啦，其实。 诶，唔系啊，我有个朋友有个 workshop 嘅， 咪就系咯， 佢有灯箱绳嗰啲嘅， 系灯箱佢阿杰买过啦，如果你自己有你。好便宜嘛，譬如有啲玩具燈箱。 對對，土地問題。 哦，咁真。 咁我可以剪。 唔係，而家有啲接得 嚟嘅， 好啊， 啱嘅有㗎。 我有個朋友有 workshop 有曬燈有曬成嗰啲㗎啦。 哦，咁得咯。 係啊， 你捨得你心愛嘅全倉物風馳電掣地拿出去呢、這個一般室外啲室外嘅環境，這個世界對個地球很危險喎、 啊。但啦，係。 嗱，如果我嚟講，我想解埋一樣嘢嘅啫，其實即係你打閃光燈，你如果直打嘅話，一定有反光啊嘛。咁如果你要避反光， 有光罩。 有光罩咯， 最简单有光罩，再唔系你咪打包士咯。 系啊 ，OK， 咪或者用嗰啲或者鸭记买嗰啲灯箱，慢慢打灯咯。 再唔系唔一定真嘅，鸭咩记灯箱打灯啫，自己嗰啲电筒牛油纸自己照埋落去影啦。 系啊，得嘅好简单嘅啫，其实 系啊。 你书台灯你加 filter 呢个咁样 系啦。 系啊，唔难嘅。 唔系，其实都话最简单。我嗰时玩过系咩咧？求其去十位，而家咧有条蛇仔灯嘅啲灯咧，包咗牛油纸仲好，自己校角度唔好烦。 系啊， 唔系而家唔需要而家添啦，而家去鸭记唔系去福人有得卖啦，嗰啲大量啦，点扭得几大块几细块？ 因为其实好多摄影器材嗱镜头都唔好讲，但系其实咧好多摄影器材咧系可以合同化做嘅。 是的，尤其是打灯是可以超土爆。 超土爆。 虽然这么说，不要说什么，我自己都试过，单手抓住部相机，另一手什么抓住部电话，拿电话粒捏去打灯。 是的，就是说 这样而已。 我 其实 想 过，我又知道，单手拿着电话打 call 咯。 是。 好啦，时间差不多了。咁睇下下次等阿千里用敗咗之後，睇下佢個心得。 你真係會敗個嗬？ 真係會敗。係 咯，嗱，死 report， 我哋等你 report。 開機，唔係開箱。 得啦，好啦，得。下次再講啦。 好，下次再見，拜拜。